好，歡迎嚟到我 Touch Channel 今屆拜嘅實用題目，唔係工作用書啊， 有啲實用啊，實用啊， 唔係工作書， 唔係俾人唾棄喎呢樣嘢。我見好多人係話唔答得嘅喎，廉航呢家嘢， 係咯，好甩班 嘅 喎。 嗱，講今屆咧就講緊廉航，因為廉航其實呢幾年差唔多都坐過廉航噶啦。 唔係講下大家坐過邊啲廉航先，不如 啲咩咯？啲 講名啦，唔怕啦。 邊幾間開名？ 開名啦，唔怕啦。 香草啦，樂圖啦，就啱啱坐過 UO 咯。 喂，咁香港去日本三大你坐雲噶咯？ 係啊，係啊。我最唔會坐 UA 都坐埋咯。 我主要就係香港 Express 同埋樂圖兩間。 香港 Express 同埋香草咯。嚇， 點解會坐？ 我就去日本就我自己香港去日本我就去 UO 同埋樂圖都試過。 介紹下自己先。 日本國內亦都搭過你一架係飛北海道嘅天馬。 哈哈，你講下自己名先， 咁啱啱坐曬三個主要飛機嘅小席啦。 我記得， 其實唔係坐好多嘅，孫伯父。 都唔係坐好多嘅 ，O B。 嗱，而家香港就四間，嗱香港主要我數下啦，康熙 Express， 樂圖、 香草 、捷星， 係啊 係 啊， 就主要四間。 但捷星係去邊個位？ 捷星都要去日本啦，好似。 捷星咧就係成田嘅， 飛成田咯， 飛成田啦。一般嚟講，如果你係羽田嘅話咧。香港最多就係 得 express 啫嘛， 嗱香港啦，香港最多就一定係羽田嘅啦，一定係 express 嘅啦。東京、名古屋、大阪、港島、長港島、福岡都有，甚至遠啲好似仲喺偏屋都有嘅。 唔係，真係去到好偏㗎， 佢越多越多， 開 好似話 開好密㗎， 好似話九州似都有嘅，佢唔知開邊度都有。 九州已經福岡啦咩？ 福岡 講咯，福岡有。 主要係呢個，主要係 印象中佢好似又會開紅盤，但係因為好似話地震，所以啱 地震就 拖咗，未開住啊嘛。係 啊， 係 我 就 想講呢個。 同埋佢就好似印象中佢就未開到東北自由 好似連鹿兒島都有飛，我印象中。 但佢未有新千歲，好似佢簽新千歲冇飛。 冇。 廉航好似冇直飛新千歲，我兩年前飛咗做功課，仲未有。而家唔知有冇。 好似印象中冇。 所以我咪要去羽田轉咯。 就算香草都要轉機噶。 冇印象，我印象中冇去北海道嘅，甚至東北都冇啊。即係話停仙台啊。 東北正常啊，其實你最多咪仙台啫嘛，其實。 冇啊， 你再遠啲其實真係 花卷咯，好冇？ 系咯，我覺得係你開咗都未必人坐，其實成件事你好雞肋嘅成件事，你覺得你去唔到其他地方？ 唔係，即係最緊要真嘅，你東北個鐵路網幾完善，其實好多時候你真係靠鐵路算。 係啊， 你唔同話扎房，喂，好老實講，你要靠鐵路去扎房，其實都幾係嘅，老老實實。 你去嗰程比較揦舊啲咯。 係啊， 你坐飛機方便啲嘅， 你始終飛機係方便嘅。 因為我自己所知，而家其實主要就係、是、最初就係成田羽田啦，跟住開咗大阪，即係新加西明輝，然後有啲港都有。 唔係，如果你講緊係 UO 就係、是，但係因為樂圖地方 轉，佢開始已經係關西㗎啦， 只飛關西。 係啊，樂圖已經係關西， 佢係只飛， 甚至 佢好衰㗎，佢叫你喺關西轉咯。 咁樣咯，佢得國內線有關西去成田咯，我記得。 唔係，即係佢要喺國內線轉。 即總之香港就去成田就冇嘅。 我心諗玩嘢啊！ 係。 樂圖好似只得關西線就好似佢唔知點解 佢淨係飛關西，因為佢關西直頭自己嚟頭啊嘛。 係啊，你記住佢大阪嗰邊做 關西新關西國際空港啦。 嚇 ，KS 第二航廈 嚇 係樂圖有份出錢起 嚇， 係專貨樂圖。 基本上係佢個吞面奴咁滯嘅， 係佢自己吞面奴嚟嘅，即係T2 KS 嘅 T2 話就話係貨廉航嘅。咁但係其實嚴格上係貨樂圖，基本上 樂圖專用咁滯啊，基本上 因為主要我去兩次關西都係樂圖。樂圖時間又好咧，不過依陣間再講啦。 咁因為好簡單，你飛關西咧，飛樂圖真係有傻嘅。但係關西以外嘅你就要再諗㗎啦。係 啊。 捷星同埋跟住就係香草，香草係飛邊度？香草未坐過。 香草成田。 成田，香草成田，香草捷星。 香草同捷星差唔多。 冇羽田。 但係香草好似航點多啲，佢唔係成田 only 嘅，佢仲有多一幾個航點嘅印象中。 但我主要都係用我成田嗰個班。 即係話咩咧？喂，好簡單，我哋香港人飛過去，或者我哋去旅行，九成九唔係飛關西就飛東京。 我三個機場咯，關西。羽田， 咪總之唔係東京，總之唔係東京，就係大阪， 係啊， 明唔明先？即係你好少會再飛再外圍，通常我哋都係搏腳呢兩個落機再搏腳。 名古屋都少，其實中央都 名古屋 即係中部都少嘅。 佢時間都唔係太好，因為捉晏晝時間，其實好尷尬，好唔啱用。 捷星個感覺其實似係轉機多嘅，佢 好多航線見佢咧，成日都係轉機香港飛過去成田，之後再飛過去。 咦？啲捷星本身國外航機嚟嘅，捷星國外廉航嚟嘅。 係啊，佢有時飛埋。 其實 香草 都 係， 即係捷星同香草有啲似。 國內廉航 咯，佢搏腳咯，佢叫你嚟到再搏國內線咯，其實係。咁但 UO 咧，就你見佢啲航點就真係好似傳統航空公司嘅，同埋好老實。我淨係以我搭過嘅嚟比啦，即係駱駝同 UO 比啦。UO 係真係抵俾人鬧得多嘅，佢嘅 service 或者佢嘅硬件係真係相對比較差的。 咁我想真係唔係好得咯。係 啦，好老實，如果 UO 即係機票平，機票仲話要搶，但係我唔話搶平機票呢樣嘢先。 但係佢獨市， 但係 UO 獨市羽田呢樣嘢咧，就真係冇得拗嘅。 係啊， 或者嗰啲冷門航點，如果有需要嘅人啦。 係啊， 我自己搶，因為 UO 佢最大好處就係佢真係喺羽田嗰時間咧就殺曬嘅。 perfect 啦， 十一點半起飛，去到東京 四五點鐘，係啊， 所以出啲間唔 出 人 鐘，出咗閘搭頭班車入京咯。 係啊，好正呢個時。 係啊， 啲時間冇 唔係你唯一唔好嘅地方就係換 pass 你要等係 啦。但如果換 pass， 你講真句啦，真㗎，所謂換 pass 要等可以再傾㗎。啱啱最近同 friend 幫個 friend plan 就係話，你淨係講緊羽田出去嗰一千幾百 yen 賠俾佢啦。 係啊， 我出到東京站先換 pass。 東京站你最早七點半咯，即係啱啱一個痛苦，一個嗰個嗱，一個痛苦經歷嘅，佢唔關我事，因為我早日去。有 friend 就遲嗰日去喺羽田落機，諗住一落機即刻搏腳上東北。 係啊， 點知就係冇 pass 就要等 pass， 結果遲咗兩。 咁佢唔做功課啫，呢個係。不嬲都知等 pass 要等 pass 嘅，好簡單，因為我當 一係早日去換。 我就喺羽田，我就喺羽田換。羽田換我咪要等佢七點九開門咯。唔係七點九，八點九。係啊，係要等羽田個 center 開門。 羽田七點九，東京七點半。 咁之後咪要喺羽田等佢開門，仲要開門前排隊咯。如果唔係，你就真係 會係啊係啊， 要填 form 又要等又要成，你明唔明？ 我通常會出東京㗎。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究竟你羽田出去嗰一千幾百有冇需要慳咧？ 我就是有佢啊， 而且我同個 friend 講就係話，你係咪真係要咁早？你去到羽田，可能你五六點鐘出埋關係咪？我當你六點鐘到頭車出京，未開趴未開嘢，你例如你喺東京站行陣睇下景色， 咁樣咯，咁樣咯，其實 再絕啲嘅佢講過就話，如果到時去捉你未收，咪去捉你行個轉咯， 係 咪？咁然之後可能七點零八點鐘翻東京站， 咁樣講 咪搭車 咯。咁樣講咯，即係你第一係諗住直接飛出東京，即係走出東京之外就有啲困難咯。其實係， 唔係最都唔難嘅，好簡單。我都係講一句，你 喂，但係啲時有冇要問咯？其實 喂，講真，你八點零鐘換完 pass 跳上最近嗰班車，其實講真，你去到東北都係講緊中午之前。 十二點零咯， 唔係中午阻緊 啊，補半晝啫，真係。 你嗰半晝，你大部分人去旅行嗰半晝都預咗。我就到好簡單嘅啫，我自己經歷。 係啊係啊。 我上次去搭羽田機，出到東京，都仲係講緊翻工時間前。其實講真，就算我唔去東北都好，我就去東京都好。朝頭早啲咩睇？有啲咩行？ 咁東京嚟講， 乜都未開， 真係啊！ 乜都未開，就算景點都未開翻。係 噶，東京， 你仲要講緊你？如果你唔係住酒店，你住酒店仲好少少，你可以去，擺低行李。 係啊， 好似我哋 book B&B 嘅，就頭年個 B&B 都未俾到房我，未有位。 逼用 locker 咯。 咁我焗住用 locker 成，即係其實咁早，即係低温嘅咁早，你有冇必要將個行程 set 到咁 tough 先？ 係啊，係啊，唔係，所以我做法就係咩咯？我通常都係預早一日嘅。 因為今次我譬如我做完功課就係話好簡單，我個 friend 我諗住叫佢就係話低温就上先台。咁你咪六點零七點鐘出到東京站，行就食個早餐，八點鐘到換完 pass， 其實你九點零，你十點前跳得上部 Hayabusa 度，你十二點一定到仙台， 仙台好近啫，通常 係啦， 即係我嗱，我哋個 K 即係我， 如果你要去青森都好，青森都係三個鐘啫嘛， 三個零鐘啦，三到四個鐘啦， 係咯， 係啊。 咁你講緊你九點鐘，你九點零鐘跳上個新幹線， 咪十七啦，十七、十十二 都夠啦， 半到到咁樣， 咁咪啱咯。你十二點半到，食埋個飯，可以開始行程咯。 有幾密有幾窄，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嘅。 即係就唔關啊，就唔關 UOS 嘅呢個，就是、你自己行程配搭咯。 唔 係 啊，應該咁講。 即係點 講 top， 你都預咗要攞 pass。 我唔係即係咁講咯，即係有行程上個 planning 嗰度要注意嘅地方咯。我覺得反而係、即係經驗基本上話，即係你諗住係咁，但係中間有啲嘢會令到你個 planning 失敗。 即係你記住最緊要最多人賴就係冇。冇計到攞 pass 嗰個時間，咁就唔好玩咯。 通常我都喺我如果朝頭早機嘅話咧，我通常係入咗東京先攞嘅。 你預攞 pass 又好，或者有啲人甚至乎可能要買電話卡租電話嗰啲，喂，嗰啲都係要等人開門。 所以我咪早咗日咯。所以我 你諗翻，譬如我同職業幾年前去關西， 係啊， 都要等租車開鋪租車啦。 嗰次都賴咗嘢啦，其實都 唔係賴，即係嗰次賴唔係賴租車，嗰次賴係賴記卡， 係啦， 記電話卡， 係啦， 因為要等郵局開 delay 咗，係啦。 咁但係個問題都係嗰句，做定功課嗱，好簡單。嗰次賴點解咧？咪就係因為有團友太遲訂電話卡，變咗記唔切，要等第二輪咯。我記得㗎。我攞第一輪卡，我攞咗卡，我 set 好曬咯。但係另外嗰兩個話未到 ，OK， 焗等，係咪先？咁但係如果所有嘢推前少少，其實就可以好 smooth 㗎啦。同埋，不如嗰句 day one 唔好將個時間 cut 得咁 tough。 係啊係啊，我都係咁諗嘅。因為其實另一樣嘢就係你未習慣嗰度啲嘢， 你仲要虛慣虛熟都難。 係啊係啊，即係你都要即個身體都要調整。你突然間大家轉嗰下，你好彷徨無助嘅。 因為 UO 對比起香草佢非成田嘅時間選擇唔多，反而 UO 好多時間俾你揀咧。你就翻邊個時間你自己 OK 嘅。 我唔係嘅，咁唔係嘅，其實係睇你個需要，即係幾間公司夾埋一齊。邊個時間最啱你就揀嗰個。 即係你其實唔一定話焗住我啊，我一定要十一點飛，五點到用盡啲時間。我可以再有其他選擇， 啲都可以壓到， 就有呢個彈性啊！ 一來彈性，二來就係飛羽田嗰程就係話，你唔好覺得你飛到五點到，你嗰日就可以 full day 用曬， 都 唔好玩啦， 都唔得噶， 好傻啦！ 你睇你都知靠支持唔到， 喂你喂真噶，你嗰程機有幾好瞓，大家心照。 係啊，係啊，係啊！ 你第一日你肯定同你講頹頹地， 唔係所以一定頹噶，即係你自己精神又唔夠，跟住啲嘢又未 set up 好。 你嗰陣直情喺機場瞓陣瞌陣好高咁嬲，我自己 話。你揾地方歇一陣咯。你好似如果你要喺機場攞 pass 嘅，咁你咪喺機場瞌陣或者插下電上下網咯。 通常咧， 如果你係要出咗京先嘅，你咪。揾個地方坐低食個早餐係咯，係咪？ 係啊，係啊。 不如嗱，講翻航空公司先啦。 講先。 Standard HR 講下主要係都係喺U 嘅啦 ，Hong Kong Express 嘅啦。 冇辦法，因為羽田無敵， 係啊， 冇時間。 如果你飛過羽田，你好難翻轉頭飛成。 其實咁講嗱，其實咁講，有一飛羽田梗係飛羽田啦。咁頭先我講過一個問題，個班次幾時飛，幾時開行，邊個最適合嗰個？你揀嗰、那個，咁UO 咁啱就唔啱就我。 但你個時間就比較難就呢個真嘅， 因為我啲間我放嘢， 係啦， 嚇、我夜晚十點先喺斯里加羅灣走，咁我入到去機場咧，最早都要11:30。 唔係你嗰個係特別問嘅，呢、這個冇計嘅。 係啦，所以UO 佢啲 咧， 因為 UO 喺凌晨機嚟講係偏早嘅， 係啦， 係偏早飛嘅， 相 對。 反而駱駝都仲 你明駱駝明啦，因為其他凌晨機飛成田啦。 啊， 調翻轉佢哋唔可以太早起飛啊，成田有宵禁啊，知唔知啊？係 咯，成田食點鐘、啊？ 但羽田唔係啊嘛，羽田可以再早啲入啊嘛， 係啊， 即係羽田咪可以早啲飛，可以早啲到咯。 咁我想問下，而家成田線嗰邊最早，即係最好嘅時。而家係咩啊？因為我 成線冇留意咯。我依家基本上只會飛羽田，因為 成田 我自己特殊啲嘅，我自己特殊啲，我啲時間比較自由嘅。 六點尾咯， 朝頭早點樣？ 好似七點係啊，係啊。 依家唔遲都唔遲。如果朝頭早早嘅， 佢係1:55飛香草，跟住去到嗰度大概七點到啦。 都唔錯，其實唔算錯，唔錯喎。一千多 係 啊， 因為時間 同埋成田個 pass 會。換 pass 個時間可以早啲嘅， 因為我覺得其實如果 係特別早嘅， 即係成田雖然話你有一個鐘頭問題，就如果成田嘅時間相夜啲嘅話，其實就呢啲嘢夜咗，因為你話11:30嘅話，其實咧會比較趕，即係就算係我邊 可以咁講啦。你一來就話如果你放嘢，即係你唔想咁趕嘅，就可以考慮飛成田。 係啦， 同埋仲有一個好處咧，學頭先阿小姐咁講咧， 因為第一成田機場個遊客中心開得早， 係開得早啲㗎， 點鐘。咁同埋亦都你落機咗遲咗，變咗你唔需要白白留喺機場等太多時間咧。 係啊，你基本上好充實嘅時間嘅。 而且夜啲喺機場都舒服啲。 兼且講緊係你咁嘅情況咧，咁你可能攞完 pass， 你 list 一出去，你就可以搏腳就已經過新幹線。 你或者你想經濟啲咪經濟咯。 你好似攞完 pass 噶咯？ 啊，唔係，即係我 pass 唔係真係用啊嘛！你好似上次嗱，我 唔係啊，真㗎！你知唔知用？我覺得嗰層 list 已經足夠，我覺得足夠一個 motivation， 我開咗嗰日先咯。 唔係問題嗱，我個情況係我飛九日，我將係全日本 pass， 我用咗七日，我七年用嘅。 哦，唔係你將全日本？ 係啊，即係之前唔係今次再上一次對上一年係啦。 哦 okay, okay.但全日本是連續用的，好像冇得停喎。 係啊，所以我頭三日逼住唔要。 哦，唔係嗰個冇計，即係嗰啲冇計啦。即係我哋一提緊係日本 東北就東北就當然冇所謂啦。第一用咗佢啦。 真嘅，即係除非你呢個特殊因素，如果唔係攞咗 pass， 前 list 已經有足夠嘅誘因去用啦。嗰度幾千樣。 如果係咁嘅情況，其實咧調翻轉我咁玩法咯，我可能直接去大洗嘅第一日。 哦， 嗯。 系啊， 叫你份人工咁大洗啦， 系 。即系呢个情况就系、是，如果成田时间系即系嗱早机，即系最好时间，如果升到咧好正嘅。我系有建作力嘅。 我搭 list 嘅话，我应该边个站转新干线咧？ 新干线应该上野嘅喎，都最 上野。成田去上野，即系中间仲要搏三手嘅咯。 转新干线啊嘛， 应该唔系 成 田啊， 直接 啊，唔系我好似 你 list 去唔到上野噶嘛，好似。 哦，咁我記錯，咁叫品川，咁叫品川。 品川係嘛？應該。 東京改品川，東京改品 川。但係東北線好似 品川。要轉車一定轉嘅，東北一定轉。 喺東京。 新幹線。 要上野，即係東京。 喂，如果嗱咁嘅情況嘅話咧， 一定要係到沙手線轉沙手線過東京啦。 啊哈。 即 係 如果搭 list， 東京一定東京。係啦，一定東京嘅啦。 咁啊，勁方便添啦！你喺成田攞完 pass 搭 list。一入京東京站，仲要大站個遊客中心包大噶啦，訂埋新幹線飛，我就可以上車啦。 係啊係啊 ，perfect。 咪講緊換證，上次我換證我喺池內嘅，因為朝頭早去到咁早，大佬我又等戇居居等佢開嘅嘛。哎，坐車入咗去，終於就入咗去竹地食咗早餐，先去換。我寧願嘥嗰少少錢好過。 我就唔係，我就喺喺羽田換咗先嘅，我上次係。喺羽田換完先用盡佢咁樣出翻東京嘅，其實 我一費事， 但之後就第一時間去到新宿就即刻訂咗第二日嘅新幹線飛先咯。 哈哈，係啊，訂定冇死啊，因為 就係 試過有情況。 唔係啊，最緊要因為東北新幹線咧，如果你搭 Hayabusa 咧，全車指定席啦。 係啊，就係嗱嗰時我好笑啊，即係我 friend 話咧，話朝頭早應該冇人會上東北啩。 你話咯， 你話啦， 結果咪中招咯，第一班話爆曬要坐第二班咯。 你知唔知點解朝早會有人過東北啊？ 嚇， 班友攞嚟翻工啊！ 係啊係啊，唔係佢唔係坐到盡，佢可能去 坐到去柳宿圓園咯。 係啊係啊， 或者即係遠啲坐到去仙台盛江嗰邊咯。 係啊，盛江分 嗰邊都係個零鐘啫嘛。 係啊係啊，就 有啲人需要翻係坐咁長，搶完翻工嘅有啲人係。 係啊，就係話啲人結果咪即係。阿巴卡達，即 係太天真啦！即係我嗰次朝早雖然唔係好早，即係嗰次我應該十點鐘到，哦唔係，我都九點零鐘上車，應該九點嘅班車嚟㗎。 應該都幾飽， 都半呼啦。 等先，呢個升個線，我下一集再講。因為升個線，以後係一個好重要話題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咁翻嚟 嗱，頭先我 off mic 之前講過就係，你講歷史先。東京嗱喺廉航出現之前，香港去東京基本上得 成田。 去成田啫，唔係成田羽田都有， 成田關西咯，係 嘛？ 唔係羽田都有，但係羽田嗰陣通宵包機嚟㗎嘛，而 家都冇取消咗啦，有段時間取消咗嘅，唔係取消，係轉咗。以前係通宵去日本，夜晚機翻香港，轉咗就通宵翻香港，晚機去日本，咁日本人就坐啦。 係啊，俾日本人坐咯， 俾日本人坐 啦，轉咯， 係 咯。 ANA 㗎嘛，嗰時我都坐過 ANA 嘅，而成田主要嗰時咧就主要就係搭前西北。之後大尾， 唔 係 喎，我以前即係零幾年嗰陣時去成田都係坐 ANA 嘅啫喎， 跟住 ANA 我坐 ANA 嗰陣 ，ANA 就我真係買嘅表現咯 ，ANA 我坐過， 咁當年我係坐 ANA， 然之後同你講緊住京王 Pasa 噶嘛， 係咯 ，ANA 都住過坐過，跟住嗱即係唔好講貴嗰啲啊，就主要係喺三班嘅啫，因為 咯， 唔係因為主要係 sell， 即係點先？你真係冇人坐 sell 嘅咯。 即係冇啦， 冇啊！邊有米啊，大佬？ 因為佢貴啊，出咗。 我反而坐過印航。 喂，你同 JL 差唔多價錢。 飛航我坐過啊，我俾飛，我帶人拉轉機啊，坐過啊。 唔緊要，咁我其實我第一次踏足成田機場冇出境嗰次轉機係落劇飛嘅。 我終於係印航。 我坐過。 我仲要講緊，因為印航之後仲要轉 AA。橫跨太平洋啊嘛，想死噶俾你聽。 我都坐，因為我自己轉過就係，嗰次係菲律賓，哇又恐怖，係嗰喺廉航出現之前嗰班菲律賓航空嗰班飛機係最恐怖嘅飛機嚟嘅，有啲格嗰只咧。 有幾恐怖啊？ 咦係喎！ 我都話我當年細個喺成田飛聖何塞，記住仲要唔係飛 San Francisco， 係飛聖何塞機場。 啊！ 坐部 American Airlines。嘅 DC 十，仲要 DC 十 ，Grabazzi 沿途十幾廿次氣流，然之後仲要同你講緊，空姐平均年齡40以上， 熟女向， 你想點啊？ 內外都感受到恐怖， 通通審嘅啫， 內外都感受到恐怖氣氛。 咁嗱，講翻即係啲史前歷史史啊，當時其實最多人坐咧就係達美嘅，因為個價錢係唔錯，3000蚊到。 嚇！ 就嗰陣時算廉航㗎啦，佢哋即係唔叫佢廉航，但係個價錢嗰啲 算廉航，咪差唔多同而家差唔多。 都係咁樣打法咯。 咪價錢其實就同而家坐去UO 差唔多，都係3000蚊左右。 其實個差別係嗰陣時係八點起飛嘅。 八點三。 八點去到嗰陣時4點。 咩冇食？你想食？點解咁走？會晏。我試過。去到東京出咗係2點，跟住3點我已經去到旅館啦。跟住 即係我意思話係4點出到去東京。 唔係4點啊，係香港時3點，香港係啊，我去到旅館時4點，係日本時間喎。 日本時間， 所以你可能好啲。我坐 Anna 咧，雖然程機好飛，雖然啲空姐好正，但係個時間好濕鳩㗎，好記得㗎。因為我嗰年幾點落、幾點出機場、幾點成，已經唔記得曬㗎啦。但最緊要咩咧？因為都係住新宿啊嘛，咁但係因為我哋坐京城 Skyliner 出去，咁變咗今日日暮里轉車啦。 哈哈， 我係5點喺日暮里 通勤 轉通勤電車，通勤山手落 嚟，飛曬啊！ 三條岸居佬攞住三個夾喺日暮里上通勤山手。你哋諗下呢件事， 死無全屍， 唔應該試過。我發現喺日本多嘅話，一定要試。 唔係咁通勤一定要遇到嘅時間，有時真係揀到橋嘅。 冇啦，被關咗。 嗱，都係嗰句，你搭通勤唔緊要，但係仲拖埋夾嗰下真係幾痛苦。 我咩背後都試過。係 啊。 嗱，當時咧我記憶中咧就係早嗱當時即係事前即係應該廉航年前年代前古仔啦，最早就8:03嘅達美，即係西北，跟住就9:00嘅聯合。然後12點，8:03，然後就係12點，咁12:01嘅 ANA， 咪就係嗰班咯，係咯，係 啦，3班我三班搭過 ，ANA 去到就6-7點到啦，去到東京就 5:00咯， 6點 咯，係啊，即係咪就係通勤電車咯，啱啱 見到係，因為就當時呢三班嘅啫，因為其他啲就我已經唔考慮啦，太貴。去到而家就變成咗就 國泰唔會諗噶啦， 真係傻啦！而家就變成咗就係羽田一定啊，跟住係香草啊、紫星嗰幾間去 唔係而家新嘅，尤其是你捱得嘅話，通宵機啦， 通宵機啦， 位係窄㗎，就話窄咪好多啫，講真差唔多啫。 而家咪 即係最緊要飛日本嗰3-4個鐘有幾閒？ 好緊要，我相機瞓咗覺啦。啊！上次瞓6，又一我妹問我：你點解坐咁辛苦？坐監啫嘛！之前我做成日嘢，跟住之後食飲食到飽，去完廁所啦，上咗飛瞓落機，4:00瞓咗佢。 教大家一個絕招，驚自己瞓唔做好簡單嘅啫。入早少少去機場，趁免税店未閂，入去多酒試飲咯。有一時幾有懶地，包你飲到啤啤呼先上機，包瞓得著。 咦？今次有啲似今次喎。我等兩罐啤酒已經光地 了，但如果調翻轉瞓，就會會更加痛苦 啊！好辛苦噶，睇體質問題，我習慣咗飛機瞓覺，所以 同埋飛機個温度唔知點解係好微妙嘅，即係佢又唔係熱，佢又 唔係微妙先。呢個係我覺得 UO 特別撲街嘅一樣嘢。 嚇！ 佢部飛機個燃油倒噴嗰陣味啊，特別濃烈嘅，我覺得嚇。嗰陣燃油味特別濃烈嘅。 啲油味， 我唔係我聞慣有味，我唔係，但我知好多人頂唔上嗰陣味。 我慣咗。 但係 UO 嘅機係特別嚟黏嘅，其他機冇咁覺㗎，我覺得 係。佢仲有個 UO 好似佢嗰個閘口係通常去到咩二三即二百以後㗎嘛， 一小時嘅啫。睇。 反而咧，我唔知點解喎。 我上次五百幾咯。 我最反而咧就係、是、我坐落圖咧。上次去跑大阪馬拉松咧，三號閘口喎。 唔係啊，睇彩數嘅啫。 睇彩數，因為睇下點排。 因為廉航理論上係冇自己閘口㗎喺香港。係啊，佢係睇邊度有閘 飛去邊度 就俾你㗎啦。係 啊係啊。 三號閘口，所以 最好彩嗰次咪三號咯。 不過就我搭最近搭兩次通宵 UO 都係五百幾，即係搭巴士嘅。 係啊係啊。 我知係五百幾有好處，就喺擎天樓下啫嘛。我 last minute 行過都未遲 啊哈 哈因為我坐駱駝嗰次，佢三步就開我唔知第一次，哇！我唔識坐咩車，行兩步路到咗， 係啊， 咁近啊，隔離 唔係五百幾都兩步路到，咁就唔好咁啦。 係係，第二三步 就五百幾就再轉巴士，要等佢安排巴士轉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我近咗咁近啊嘛，即係我一次意外。嗱，相比講咧，關西咧駱駝主要駱駝嘅，因為佢真係佢主場，時間好，十二點半。 系啊， 真系我就 廿四六點七 去到， 但系咁，但系個 T2 真係有九鳥不生蛋喎。 啊，係啊，係啊，基本上係咯，即係除咗可以有下遮頭之外，其他 緊要反而你淨係入閘嘅啫嘛。 哇！你主要要做嘢都 I T 一做噶啦，其實如果你 係都 T 一做曬，冇所謂，依個問題唔大嘅。同埋我即係可能而家去之後作一路加緊嘢啦。新關西。我覺得幾好喎，關於空港佢個配套都 新啊嘛， 新啊嘛， 係啊， 雖然沉緊，而家沉 唔好嚇人啦，拖慢咗嘅，唔係仲沉緊，但係拖慢咗，係拖慢咗，係啊， 你叫聽緊個播客嘅工作點算？ 咁你覺得 呢個常識嚟㗎喎，呢個關心 空港，呢個填拖填出係好多年㗎啦， 你填拖填出嚟嘅咁正常啊， 即係雖然最近見到個笑話就唔係因為佢沉啦。喺度春南停鐵路，然之後啲人叫救命啦，因為係幾麻煩嘅。你去成田又好，去羽田又好，理論上都有好多好多路線俾你揀。 係啊，係啊。 但係你去 KIS 咧，就得嗰一條橋嘅啫，基本上。 係啊，就兩條話兩條鐵路，但係其實都係獨用 都係行嗰一條橋啫嘛。 嗰條橋封咗要大鑊㗎啦， 就係啦。 係啊，係啊。 呢個孤島咧就真係都幾 不過好似關西佢嚟入東京真係真係坐火車嘅啫，佢比較少㗎，比選擇少啲。相對嚟講， 咩啊？ 關由關西入大阪啊， 都有巴士㗎， 都有巴士， 不過你 一樣都有， 一樣 都 有。 亦都一樣係有快車慢車俾你㗎。係 係 啦， 有 JR 嗱，呢個一講過嘅，我好似唔知我有講過就係，因為佢呢個咧就回程嘅問題啦，就係回程你由大阪市坐火車咧，就係我知道有講過就係。佢咧只架車就前嗰四街就係關西空港。 先，你大阪市搭邊部車翻 南海啊？ 翻翻先，唔係南海定 JR 啊 ？JR。 OK。 因為佢八卡，佢八卡前面四卡就去關西，後面四卡黃過曬。哇！我真係趕， 因為咁出奇啫。唔係啊，你搭 lift 只夠前面四卡過品村，後面一有幾卡過品村，有幾卡收。 跟住我趕時間衝落去嘛，跟住我上去。 日本好常見㗎呢樣嘢。 我知啊，入咗去死啦！即刻我趁每次停站，因為佢衰喎，架車塞滿曬人喎。 我 停 咗喺我印象中，我記得傑特通常上錯卡，唔係因為上錯去第個目的地嘅卡，係上錯女性專用 啦，上錯啦。好似 黐我。 跟住大學就係攞成堆行李死啦，入錯卡，跟住我每問人又啲人 book 滿曬，結果每次佢落站，我就喺嗰十零秒之中攞住個行李就轉喺個卡， 轉一道門咯，轉多道門咯，係啊， 哇， 轉到為止咯， 轉咗少少，哎，好在最後嗰兩個站先轉到撞鬼， 係夠站俾你轉， 夠站俾我轉撞鬼，一筆都拋拍，你趕時間衝 鬼叫你去到問咩？ 係啊，我係有陣時啲即係翻去嘅時間真係冇遇到問啦，即係佢。 翻唔翻去？我就覺得係你，總之你來回機場都唔應該遇太問嘅。 喂，同埋最屘個最好就留喺個機場附近個都市路，唔好離開，唔好離開。 大阪啫，我都係。係 啊係啊，即係唔好去咗去。 除咗你多大阪同埋， 咁就要住林空丁噶咯。 哦，咁我睇。除大阪合理嘅，大阪都 除咗嗱，你除咗呢兩車機場之外，呢兩個地方機場 有，又或者如果你飛羽田要住大田區噶咯。 係啊，品川都唔得啊， 品川都唔得，大田區行唔到過去。 係咯，你有冇試過港島同埋福岡機場啊？ 冇， 冇， 即係得我， 我都想試。 淨係飛個東京兩個啦， 新千歲 同埋新千歲啦，同埋 因為嗰啲唔值講，咪值講唔到啦。 江西啦， 嚇我基本上嗰三個嗰啲講 曬。我就試過福岡嘅，又係坐，而且個駕時間都唔錯，又朝頭早機去咗福岡，好似 因為呢啲修羅之國冇乜興趣去，老老實實。 修羅之國 福岡唔係修羅之國， 九州成個九州都係福岡修羅之國啦，你玩嘢啊？ 嗰次我就係 福岡算唔算你問專員啦 ？OK， 福岡好似又叫機場近市區，坐20-30分鐘巴士到。 你夠羽田近？ 係咯， 仲我仲近羽田啊，因為佢好似機場唔係真係冇於20分鐘 到。行到出嚟喎，雖然嗰個市區你去唔去再傾啦嚇。 死啦！突然間好懷念，突然間好懷念個啟德機場啊，點算 咧？佢大距離，即係如果你話嘅距離，其實。福岡機場同福岡市同埋博多市嘅距離， 淨係要考慮 零分鐘車程， 考慮聖地巡禮去飛另一個福岡機場咯。五島即係大埔落去一個福岡機場。 因為另一跟通常就只要幾個機場，講到我就想試，但係未試過。名古屋都未試過， 名古屋我想試， 因為名古屋個時間好啊， 其實 就啊又係。 我反而想試另一個係又一個好難得會飛到嘅機場咯。大阪機場，大阪國際空港 咩？伊丹機場， 伊丹機場 係咯係咯，真係時代喎呢個。 即係記住大阪國際空港 係啊， 冇人去過。 係啊係啊係啊， 印象中又冇人去過。 我但明古其實好多地方去到嘅，其實方便嘅，係真的。 但明古時間唔好啊，佢嗰個幾好 因為時間唔好，我都係嗰句，同埋即係而家今時今日真嘅，你日本個鐵路網咁完善咧， 咁係新幹線1個鐘頭搞掂咯。 就你就算唔新幹線，你啲特急車已經夠啦，講真。 夠。 跟住就係新千歲啦，即係就好似真係未有去，係揸住電話嘅 未有新幹線嗰啲地區就比較麻少少啫。 新千歲未有直航咯，而家暫時都。 新千歲有廉航，未有國際廉航啫嘛。 有國際廉航，但係 東京嗰 個我飛天馬，天馬又係廉航。另外有個叫 Airline Do 道啊 ，Do 啊，又係廉航。 幾錢啊？直航單程。 單程或者來萬幾來回20,000+咯，即係同新幹線差唔多。 咁咩唔係話題得好緊要啫喎？因為我自己所知，唔係我所知，我自己坐過東京由東京去新千歲 ，ANA 係11,000 yen。 其實差唔多嘅，因為我自己做嗰個我知，其實差唔係太多，但係就 都係10,000 yen嘅就係時間。 佢啲時間，但係佢啲時間仲密過 ANA 咯，黐線咯。巴士嚟。 我知坐，因為我坐 ANA 住坐 ANA 嘅，我試過就朝頭早因為佢晏晝自己時間比較啲平啲，有啲時間貴旺貴16,000 yen，有時間11,000 yen啫嘛。 我知， 冇所謂啦，反正佢一個鐘頭兩班就係。 但係就真係講時間再連價錢都仲係廉航平啲。因為有啲比較靚嘅時段，廉航都可以做到10,000+咯，10,000+咯。 我主要係 ANA， 我嗰時咪坐頭班機過去咯，即係羽田一開門，朝早一開門，第一班機咯坐。 我試我 嗰幾喎幾歲？ 我有一次就坐去大阪嘅，因為嗰時讀完書，咁去大阪玩半個月，即係去埋 commit case 先翻香港。 而家仲要好撲街，同你講真嘅，通常你東京飛新千歲都係如羽田飛㗎啦，係咪咁講先？香草嘅香草同樂圖嘅東京分飛親新千歲係飛成田噶， 哇！專登又要坐多程車， 我想你玩路啊， 係咯，哇！嗰程車都係錢嚟嘅，大佬。 哦，大佬，嗰程車仲要咁平咯， 係咯，時間同錢嚟嘅。 時間嚟噶，大佬有個個 一個鐘，跟住仲要做起碼二三千。 我想你東京飛落機飛成田，你冇嘢啊？ 係咯。差好遠，你入羽田最多俾到剩1,000 yen啫嘛，我俾到你俾你盡。 我試下就係講下就係我坐 我嗰次咪要飛通宵巴士咯，3點鐘凌晨3點。 啊哈！大江湖温泉。 唔係，我喺新宿住啫嘛嗰陣時，咪直接過新宿希爾頓上車咯。 哦。 有部 limo 哦專用 通宵車，專係俾你趕台灣機。 啊哈！ 咁啊，4點咧，5點鐘到機場咯。 咦，提埋喺大江湖啊？呢個臨飛前 啊，係可以提一提嘅。大家如果因為我哋一路都講緊香港飛羽田， 翻嚟 時間好靚啦。咁翻嚟呢一個時間咧，就見仁見智嘅。 一個一點一個六， 因為佢兩班機，一個就凌晨1點啊嘛。 係啱啱我啱我坐嗰班。 然之後就翻到嚟就集唔沖涼翻工啦，大家嚇。 係啊， 即清晨翻到香港。 係啦。 咁但另一班咧，清晨嗰邊飛頭班，飛羽田嘅第一班國際機起飛。 係啊。 就飛到翻嚟九點零十點鐘到啦，大概應該嚇。咁就呢一班咧就有個笑話嘅 嚇。 我以前曾經因為我有親戚做旅行社， 係 咁曾經有個 friend 咧就託我託我親戚訂機票啊，咁就貪平訂呢一班 嚇嚇。 我親戚係當時嘅comment 係同佢講。零六喎，東京飛零六喎，係咁樣，即係但係 Sir 呢一種嘅口吻啊，好鬼正。 我有印象，幫我數啦。 即係見仁見智嘅，即係如果你時間許可，你唔係要趕翻工程，其實係好 perfect 嘅呢。 係啊係啊，又閒閒咁樣，又去一日咁樣。 咁而且仲有就係話，唯一一個問題就係話，咁早未好難揾到車入。 啊，系啊！你一系入定去先去過夜。 通常大部分人都喺羽田過夜嘅，坐尾班車入羽田，喺羽田過夜，大部分都係嘅。咁但係近呢一年度咧，就多咗個選擇。 係 台場有個景點叫大江户温泉物語， 係 一個人工温泉啦，你當水上樂園啦 嚇。咩喺個 Telecom Center 個位 嘅？你當 唔係公共浴場咩？ 或者浴場，你當水上樂園兼浴場啦，裏面有啲嘢玩啦。 係咁一個 relax 嘅地方咯，可以俾你浸浴咁樣咯。 咁咧佢就有個 plan 咧，就係話俾你當日即係臨飛之前嗰一日，唔知中午到可以入去。 好似六點啊？ 晏晝啊？唔好記得，總之係即係俾你。 總之夜場俾你。 係入去玩，入去沖涼， 係啦係啦，淨係玩係啦。 頭就好似冇房嘅呢度， 冇，即係即走嘅，當佢即走嘅，係啦係啦。總之 咁，但係咧就夜晚三點鐘到就有班專車車到羽田，就專係俾你飛羽田唞班機嘅。 係啊係啊， 咁就呢個就幾 perfect 嘅。 係 啦，因為我做咗功課㗎啦。國際線唔係國際線比較早飛啊。你就算搭凌晨三點嗰班巴士都問㗎，其實係。如果你要預早 check in 嘅話，即係當然你可以話頭班機唔需要特別早 check in 啦，咁但係你咪驚危險咯。因為如果搭凌晨三點幾嗰班巴士去到羽田都差唔多五點㗎啦，其實。咁就相對如果你搭國際線咧，係個 check in 係比較慢嘅。 慢嘅， 慢。所以我就放棄咗呢個嘅嗰陣時係。但如果你搭大江户嗰個咧？佢就可以 guarantee 你四點鐘左右去到羽田。 哦，其實佢都係九個字到嘅啫，最近佢話半個鐘，係咯，佢。 至於佢話，即係總之你係四點零鐘到羽田，咁就好 perfect 嘅嗰個。係 啊， 咁因為羽田朝早係有幾班國際機嘅，即係飛香港啦、飛韓國同飛台灣冇記錯應該。咁變咗就for呢一班人去用，就呢個 service 做得唔錯嘅其實。 係啊，係啊。 因為冇辦法，依個好就係起碼唔使機型危啊嘛。 係啊，同埋 羽田都算點危嘅。其實羽田嘅通宵都 OK， 我覺得 OK 舒服嘅，我覺得。 瞓機場其實應該我嗱順便講下， 唔算太差 嘅。喺機場危瞓機場你試過幾次啊？ 咪就係羽田嗰次啫嘛。 即係咧瞓過機場咧？ 機場反而係香港瞓。 哦。 嗰陣時係坐定通宵車入嚟等。 哦。 調轉。我先未試過。我就試過喺都試過兩三次。在瞓成前嘅，因為嗰時係早機，即係唔知嗰啲機票都係早機翻香港，啲機票人送即係送嘅冇講啦，我挑剔噶啦。咁就十二點鐘去到，咁就揾喺佢可能叫你去入境大樓瞓嘅，咩出境大樓，揾梳化瞓 check in 嗰層 啦。佢就可能就話明嘅，你見到煙灰高位置就瞓啦。佢直接嗰個 secure 叫你，因為煙高位置就咩，可能指明就係依位置俾你瞓嘅。 其實唔使嘅，你羽田國際線個 terminal 今時今日咧，仲有大量地方俾你瞓。因為我覺得嗱，我成田都冇去過，我唔清楚啦。但係羽田國際線 terminal 咧，而家通宵都好正嘅。佢有三間快餐店，一間咖啡 嚇 係通宵嘅，係24嘅 嚇。 你可以喺裏邊上網啊、插電啊、食嘢啊，冇問題嘅，完全。一間是 Mos Burger， 一間是吉仔，另外一間是和洋食的咖啡， 國際線啊， 兩間和洋食咖啡都是國際線。 國際線係嚇。 咁然之後講緊咧，如果你話唔食嘢就咁瞓嘅，出境層啦，出境層可以瞓啦。然之後樓上食嘢嗰層都有好多凳俾你瞓，因為食街咧閂曬門㗎。係 啊。 咁但係食肆門口好多長凳俾你咩㗎嘛？嗰度就可以瞓。 啊。 再上面仲有江湖小路又可以俾你瞓。 啊。 仲有如果你天氣許可嘅出瞭望台仲可以瞓。 係啊。 露天。 啊。 係啦。 就好，即係成件事羽田個過夜係好舒服，好多選擇嘅基本上。 不過有樣要留意就係， 同埋啲差電位多到咧， 係啊， 多到你唔使爭㗎。 哦，唔係，唯一個留，嗱，要留意就係個便利店係有門限嘅， 係 係啦，即係佢唔開24嘅。 系唯獨是係便利店， 呢個比較可惜噶，唔知點解，即係你想買嘢飲嗰陣時候，可能你要靠啲即係自動售賣機， 又或者真係去餐廳咯，即係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邊呢樣要留意咯？其實 咁但係日本習慣都自販機㗎啦，冇玩啦，最緊要真嘅。你香港仲可能啲人習慣就話可能自販機都係偏貴，你 係啊都係便利店多嘅其實。 但日本其實啲價錢貼得好近嘅，講真 係啊， 你去邊度買都差唔多。 去盡百六 yen 咯，如果你即係。貴最貴嗰啲 啊！講開百六 yen， 即係你等開買嘢飲，係整體一樣嘢、 啊， 要提一提嘅。 係啊，又炒少少嚇。 你香港搭廉航有冇試過幫襯佢買嘢飲？ 冇啊， 買嘢食。 哇！真係好遠啊！嗱，我親身試過， 相對係貴噶嘛。 200 yen 就20蚊，20蚊，你諗下啦。 相對 係 貴 噶。你諗下啦，可以。 你想講200 yen？ 係啦。 你知唔知？好正 嚇！ 我可搭呢個天馬飛新千歲嗰次就 係， 我心諗。唔瓜之親先出去要破產咯、啊！撲你個街，你都唔識賺錢嘅咩事呢、 啊、 我喺羽田國內線 terminal、入閘前嘅機賣緊102 yen 一罐汽水，入閘後嘅機賣緊104 yen 一罐汽水，機上賣緊101 yen 一罐汽水， 會過分咗啲咧？ 係啦， 係咯，好過分咯、啊，我覺得係 你玩我啊！ 唔係嘛？ 係經濟實惠咯，簡直真係。 即係我心諗唔肯係啊嘛。 係咯。 不過其實而家又 連。我咧調翻轉香港頭先又講過啦 ，UO 咧翻嚟嗰程咧，想要20蚊支細樽嘅，跟住啲 來回都係啊，好似廿都一樣咯。 哦，即係佢都係收港幣嘅，唔係收我屋企。 其實我好老實嘅。 咁呢樣我真係爭少少啊。 唔係咁講，就其實咧訂嗰啲快餐咧，計條數其實唔係貴得好緊要。 唔係你就咁純發，即係成個餐咧。其實 OK 嘅，但你齋買嘢飲咧，好唔鋸啊！ 係啊， 雖然唔係鋸唔鋸可以再傾， 好似香咗底嘅。 其實，但係其實唔係喎，你計翻話 UO 喺機上買嘢飲嘅價錢咧，其實同你喺香港入咗閘之後買嘢飲嘅價錢其實差冇遠嘅。 咁係，即係你用翻香港個做。 你香港因為入咗閘，個物價已經貴咗㗎啦。 都係廿蚊起跳。 係啦，所以其實你計翻呢條數咧係合理嘅，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係絕對係可以理解一樣， 係合理嘅。 不過再嗱題外話啦，再講埋就係。通常而家只廉航通常就拆開曬包噶嘛，佢嗰其實好 有好正咯、啊。先講啊，又係嗰個天馬黐線噶，包廿 K 咯， 即 廉航喎、 啊，買埋有噶啦，唔使你加，唔使加噶啦。 因為好妙嘅，因為我今次就依、這個就我最後想講就是、今次我訂駱駝去關西啦。咁佢有個咩嗰啲 pass 嗰功能，即係好興嘅嘛，一個普通散買一個就係、是、所謂 pass 功能就係 個個間間都有嘅呢、這個， 最中意就咩可以退票啊，改時間啊， 因為真嘅 包廿 K 咁 樣。提一提，如果買廉航咧，留意一下好多 plan 㗎，係特別早去訂又會平啲啦， 係啊， 唔揀位又會平啲啦， 係 啊。然之後揀位濕鳩航班又會平啲啦， 係呢個唔使講啦，呢個就 咁你當然就仲要話加錢啦，譬如你話買 package 買行李你俾錢啦，揀位就係俾錢啦，窗口位可能會貴啲啦，MHS 會貴啲啦， 係啊， 嗱今次我妙就係我訂佢 period， 我睇佢就係佢入包二十 K 可以改時間，同埋可以揀啲最普通埋包埋即係揀位。 佢講真啦，佢最主要就係幫你揀位同改時間。 但我當我睇就係我知嘅就我自己模擬一次。我計一條數，咦？我揀啲位闊啲嗰條貴啲嘅位，同埋計埋嗰個廿 kilo 都仲平佢嗰個 premium 喎， 係平啲嘅。你 premium， 你 premium 係預你可以改時間啦，你明唔明啊？ 哦， 你明唔明？你萬一訂咗機票去唔成要改時間、 啊、 ，premium 咪就係呢一樣嘢咯。 所以我買唔三十三蚊。 唔係、啊，我真係我兩個 記住喎，因為你廉航機票話咗冇得改嗰啲， 係啊， 你就唯有 void 嘅咯。 抌落海㗎啦，只 抌落海㗎咯。佢貴嗰啲係博保險嘅啫，其實 唔係，所以其實我永遠都係我嗰幾百嗰二三百蚊，我俾佢啦，都係。 唔係，你睇你個保險你買唔買咯？即係等於你買唔買兩個保險啫嘛。 唔係有時即係我點樣啊？我又衰嘅，我成日都睇錯嘅，即係可能即係五六爭一日咁樣。 有佢啦，阿某人連自己老婆個名都可以俾錯啦，有冇咁所謂啫？ 誒，我試 咁咪 咁都唔好話睇喎，因為俾錯名喎。 這個就是好像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記住一改名要付錢的。 嗱，我就那次就是我坐駱駝的，我去到當時因為我登記嗰時咧，我就攞住特區護照，但我去到機場嗰日咧，我就攞咗BNO。正常講咧，因為 你好彩啫，咁 咪唔係佢會即係同我改咯。 唔係啊，你好彩啊，俾你改啊。 唔係唔同嘅，因為其實UO 咧係唔登記 passport 名嘅， 唔係 UO 唔 UO 得唔登記嘅問題啊。最近聽過咪有一單去台灣咯，唔係因為臨時轉，唔係因為剩啦，係嗰條友對上幾次入境都用特區護照，今次用 BNO。台灣入境處話，因為 record 上你之前唔用呢本護照入，唔俾你落地簽入。 啊， 哦 ，return 翻轉頭。 哦， 所以唔好覺得隨時換 passport， 我呢次去邊本 passport， 嗰次邊本 passport 好威嘅，好易攋嘢話俾你聽。 我咁好啦， 嗰本最好用翻嗰本。 嗱，咁大致上今次差唔多啦。咁我下一集就講下升降線，因為升降線其實本來想講，但係冇乜時間啦。好，下一集講新港先。